第29集，德拉诺的访客。莱奥祖坐在地狱火堡垒的宝座上，这座阴郁的噩梦般的堡垒是部落在氏族联合不久之后建造的。他厌恶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可怕的、令人不安的、杂乱的建筑，参差不齐的棱角、黑暗的石头、扭曲的走廊和通道像疯狂的蛇一样缠绕到一起。传统的兽人村落大多都只有小房子、棚屋和矮塔。如果说这个堡垒与他们有任何相似之处，大概是他把传统的聚落形式扭曲变形了，就像早已扭曲变形了的兽人一样。兽人的小屋是用绿色的树枝搭建的，上面覆盖着树皮，而这些建筑则是用粗糙的铁条捆绑着黑色的石头。建筑的四周矗立着一些奇怪的支柱，顶部是闪闪发光的钢钉，仿佛一只巨大的爪子从破裂的地面下方伸出来，将整个建筑牢牢抓住。扭曲的、相互连接的通道从一个屋顶延伸到另一个屋顶。与其说这些通道是故意设计成这样，不如说它更像是建筑物融化后流淌而形成的。后面矗立着一座带尖顶的高塔，正是在这里，他们为黑手建造了一个宫殿。暗影议会给了这位傀儡统治者一个假的宝座，现在这个宝座以及这座令人厌恶的堡垒都属于奈奥祖，部落事实上的新领袖。奈奥祖没有透过拱形的窗户往大门那边看，他不想再受打击。这个曾经富饶的世界现在变得如此荒凉，但实际上这是无法避免的，不是吗？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脸上画着的白色头骨。死亡，这个世界的死亡，他的人民的死亡，他的理想的死亡。他那绿色的粗糙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这么多无辜者的鲜血，那些信任他却被他无意中引入歧途的兽人们的鲜血。这时奈奥祖的脑海里传来了一个声音，是死去的古尔丹的声音，很轻微，以至于奈奥祖忽略了他。当奈奥祖没有与头骨进行肢体接触时，他很容易忽略头骨中发出的声音。然而奈奥祖已经发誓不再把头骨中传出的古尔丹的话放在心上，但还是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他现在被放在一张小桌子上，火把的光芒在泛黄的骨头上跳跃。奈奥祖发现自己在对着他说话，仿佛古尔丹可以听到他的声音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真的。 你不能这样想，我们造成了太多伤害，古尔丹，你和我们都是死亡的使者，带来厄运的人，但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拯救族人了。还有你的头骨，我的老徒弟，你的头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你死了比你活着的时候对兽人更有用，你已经回来了，回到你的老主人身边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给族人们一个新的机会。 但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对吗，我的主人？ 当然是，我一直希望能帮助我的人民，但我却给他们带来了死亡，这让我饱受折磨，这就是我戴着面具的原因。 也许曾经是这样，但你比那更伟大强大的奈奥祖，我们可以一起。 一阵混乱的声音引起了奈奥祖的注意，他不情愿地将视线从头骨上移开，中断了那场与古尔丹之间的辩论。血魔站在奈奥祖面前，身边站着一个奈奥祖不认识的人类，一个身材高大而瘦长的男人。他有一头乌黑的卷发，留着整洁的胡须。这个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衣服， 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领袖的风度，充满了优雅和自信，但他身上的某些特质让他看起来不那么可靠。奈奥祖皱起了眉头，他能感觉到在陌生人周围充盈的能量。 我拿到了那些神器， 血魔举起一个大麻袋开门见山地说道。奈奥祖的心头涌上了希望，他急切地向死亡骑士招手。血魔走进宝座，将袋子里的神器依次拿了出来，把它们放在奈奥祖的膝盖上。奈奥祖低头审视着它们，将每件神器举起来一一欣赏。麦迪文之书十分厚重，红色的封面上镶嵌着黄铜饰件，铜饰上的图案是一只飞行的乌鸦。达拉然之眼是一个人头那么大的水晶，中心被磨出来星星形状的面，边缘呈现出深紫色。而萨格拉斯权杖则是一根长长的纤细的权杖，用白银和木头制成，顶端有一颗巨大的白色宝石，闪耀着光芒。奈奥祖的双手放在这三件神器上面，他能感受到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，巨大的能量，足以撕裂异世界之间的空间的能量。 是的，是的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就能够创建新的传送门，我们将拯救部落。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工作，施展这种等级的法术需要一段时间，而且一切都必须准确无误。有了这三件东西，我们不会失败。 我跟你说过，这计划是行得通的。另外，这次如果没有黑龙军团，我们是无法找回神器的，而死亡之翼是他们的父亲和领导者。 死亡之翼，奈奥祖的双手紧紧抓住宝座的扶手。死亡者的头骨，死亡骑士，而现在站在他的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存在，他也以死亡冠名。奈奥祖依稀能够看到死亡之翼巨龙的真实形态，就像是一缕烟雾缠绕在他的人体躯壳上。奈奥祖打了个寒颤，死亡之翼的嘴角微微翘起，露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微笑。他带着一丝嘲讽的神情向奈奥祖鞠了个躬。奈奥祖努力使自己那颗砰砰跳动的心脏平静下来，这幅场景也是他曾经梦见过的死亡的阴影。 死亡之翼和他的孩子们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帮助，以换取他自己、他的亲属和他的货物通过黑暗之门的资格。 货物？什么样的货物？ 你用不着担心。 死亡之翼以圆滑冷静的声音回答道，话音暗藏威胁。突然间，火把的光跳跃着摇曳起来，仿佛受到了劲风的扰动。巨龙的影子在他身后升了起来，充满了房间。古尔丹的话语又在耳畔响起，奈奥祖想要用双手捂住耳朵，但他知道这样做毫无用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 你看见了吗？在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和龙一起飞翔了。奈奥祖，和死亡阴影一起飞翔，你不应该张开双臂接受它吗？ 我感谢你的帮助，死亡之翼，我们很感激。 是死亡之翼阁下。 当然，死亡之翼阁下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 你真是太慷慨了，高贵的奈奥祖先生。如果我说你手边的那个头骨没有引起我的兴趣，那我就是在撒谎。 人形的死亡之翼站在那里，没有理会奈奥祖语气中微妙的送客暗示。奈奥祖想让这个家伙快点离开，但死亡之翼的嘴唇努了起来，他沉思着，长长的手指抚摸着他的胡须。奈奥祖清楚地知道， 他的思考只是在装模作样。死亡之翼的每句话都说得很有礼貌，很老练，却携带着毫不掩饰的力量。刹那间，巨龙的眼睛中爆发出炫目的光亮，相形之下，火把的光焰显得非常暗淡。奈奥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怀疑死亡之翼也能听到古尔丹的声音。死亡之翼轻轻地笑了笑，伸出一只精心修饰的手，一枚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 哼，来吧，好样的奈奥祖。以我的理解，通过这些我帮你的朋友血魔获得的小玩意儿，你已经拥有了实现目标所需要的一切力量。你不再需要头骨了，但我想要它。我开始不耐烦了，你应该不想让我不耐烦，对吧？ 如果你愿意，就把头骨拿走吧，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。 当然，说是微不足道，但这是一句谎言，奈奥祖和死亡之翼都知道。奈奥祖压下了心头的恐慌，虽然死亡之翼说的没错，但他并不想交出头骨，毕竟古尔丹是他的徒弟，如果还有什么信息被锁在那个泛黄的遗骸中的话，无疑没有人比奈奥祖更有权拥有他。死亡之翼微笑着露出了尖利的牙齿，大步走向头骨。当头骨碰触到他的身体时，他的眼睛睁大了。转眼间，奈奥祖看到他身上原本是肉体的地方显现出了尖刺、鳞片和金属板，他那长长的三角形的脑袋上长着一双阴然的红色眼睛。 我不得不说，我对我们的合作关系非常满意，这对我们都有好处。如果你需要我们，召唤就可以了。我现在要离开了，我的几个孩子会留下来，听从你所有的命令，就像服从我一样。 死亡之翼向奈奥祖和血魔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离开房间，拿着头骨的手垂在长长的披风下面。兽人萨满和死亡骑士目送死亡之翼离开，血魔叹了口气。 我真希望他没有拿走那个头骨。不过，如果我们不需要他，和他帮助我们得到的宝物相比，这只是个很小的代价。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个吗？ 不知道。 唉，时间越来越短，我们需要立刻行动，尽快做好一切准备。 他们相互凝视着对方，在血魔那闪耀着红光的眼睛深处，奈奥祖看到了担忧。他们都要趁早离开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，否则就太晚了。